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77.26美元，卖出1878.03美元。港汇指数101.9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劳工处招聘二级劳工督察，地政总署招聘助理土地测量师，破产管理处招聘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消防处招聘全职合约工人，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临时滤水机房操作员、臨時泳池活動助理、園藝助理員。香港警務處招聘合約新媒體設計員。環境保護處招聘高級污染監控助理。食物環境衛生處招聘環境滋擾調查員。教育局招聘課程主任，負責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旅游与款待，项目主任、文员、学校行政事务主任、教学助理、兼职杂工、半熟练工人同埋杂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星期六深夜闩咗个门。星期日晏昼开翻个窗都 OK 啊，唔知我讲咩？我讲紧我哋个节目啊！ 告别夜空，奔向太阳，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星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邓耀星， 我哋应该尽快将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咧，去好好体现出嚟。如果我哋可以一齐去保就业，其实我哋嗰个资金嘅流动啊，货源嘅流动啊，又或者其实我哋行出街多啲，做下消费或者行出去咧，其实整个市面嗰个正能量都会提升嘅。咁所以，我希望将呢个香港人嘅精神啦，将我哋共同嘅精神、共同嘅回忆咧，可以好好喺呢个逆境当中去建立。第时咧，我哋倾翻起，谂翻起。呢一年咧系一个好难忘嘅回忆。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0》。 得奖者张柏纯先生， 我自细就冇目标，读书我读唔成。喺2007年，医生仲话我患咗脑膜炎。 做咗社工，用单车导赏去到帮助戒毒人士，希望更多人同我一样，都可以重新认识自己，帮自己，帮其他人一起改写生命。 暗处有光， 全赖有你。 香港人道年奖2020。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喂喂，我咧发现我个胸近排好似有硬块啊！ 吓，会唔会系乳癌嚟噶？ 点会啊！我仲咁后生， 乜嘢唔会啊！所有女性都有患乳癌风险，如果你有直系亲属患过乳癌，即系妈咪、家姐、细妹，风险会更加大噶。如果你发现乳房有唔寻常嘅情况，就快啲去揾医生检查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咁星期五咧，星期五咧就有小弟，有马恩赐，有今日系轮到梁敬国。咁啊，题目咧就讲古迹喎。 系啊。 咁阿梁敬国正话问我何谓古迹咧，即系要几多年至叫古迹？ 佢起得呢个题目，梗有查噶啦。古迹办事处点样去定义呢样嘢？ 古迹办事处咧就冇一个好明显嘅定义，点样为之古迹嘅？佢、只不过嗱，如果大家知道咧，佢喺法例上边咧规定佢有三级历史建筑啦、一级、二级、三级。咁就一级咧就话即系都好值得保留嘅、全面咁嚟保留。咁啊二级咧就话诶、都相对地，佢用啲字眼好过瘾嘅，相对地 稳阵啊， 值得保留嘅。第三级咧就系话诶，都系值得保留嘅。不过如果真系保留唔到咧，我哋谂其他方法去保留啦。咁 咁咗佢走咯。 咁呢一二三级其实咧就系话俾人听，诶嗱呢个系古迹嚟噶啦。不过 系 我而家未有方法点去搞。 系 咁除咗一二三级之余咧。咁法例規定，即係香港法例嘅第53章啊，咁就係話叫做法定古蹟啦。我一做咗法定古蹟咧，咁就係堅嘢嚟啦。你又唔喐得佢，又唔拆得佢啦。 哦，唔拆佢，首先唔俾你拆先。 係，政府拆得， 政府拆得，你唔拆得，你唔拆得， 政府都唔拆得。如果政府拆，又要有法例上嘅相配合。 唔係啊，咁你天色碼頭咪照拆？因為呢個第三級啊嘛， 因為佢唔係法定古蹟啊嘛。 法定嘅意思即係話咧，政府出咗憲報， 係 即係呢件建築物咧，就或者係嗰個地咧， 係 就唔喐得， 係啦。一二三級只不過係話聲你聽，呢個幾好嘅， 即 係咁 分 嘅 啫。 係啦， 咁但係佢話三級喐得嘛， 係喐得， 一二三都喐得嘅 嚇。一系唔喐得噶嘛？你 唔系唔喐得，你只话系好值得保留，系好值得保留。 系咁啊！香喺加拿大咧，就咩叫古迹咧？咁即系话你喺 NT Market 可以买啊！NT Market 可以买咧， 古董 系咁你咧就要50年，最少50年。 好啱嘅， 即系你咩床啊、床拼啊，好多买。 即 系 任何东西啦。 我朋友啊，梁家树咧就买张古董床嚟瞓喎，我話古董床咧 好驚嘅喎，係咯，好危 喺裏邊咧死過好多人嘅喎，啊咁佢話唔怕，佢嗰啲係散件嚟啫， 再砌過係嘛？ 我以為佢喺個古董上邊搭埋個蚊帳先有啲氣氛啊嘛， 咁啊未 唔知佢邊種古董床啦，好多種㗎嘛， 總之鬼佬嘅 係 咁啊，50年為之古，咁啊通常咧賣得出嘅咧。都是50年嘅咁上下，咁啊有啲100年咧就殘噶啦， 哦， 即係面盤啊咁100年咧，你揾人買噶啦。 唔係，但屋誒隨時都有喎， 隨 時百幾年 冇錯咧，冇錯啦。如果喺downtown咧， 係 隨時啲屋咧 百幾年，百幾 年。以前咧香港辦事處咧 係 喺東區嗰條街嗰條嘅。古董街啊，佢系买了一间咧100几万嘅 家子， 家子 好耐啦， 古耐嘅古嘅屋 系， 但咧佢又使咗100几万嚟装修喎，佢唔装修咧根本唔做得 到啊，直情 嘅 系啊，唔啱。 林瑞麟咧第一次啊， 系 就系开张嗰时， 可能佢。可能佢好中意喎，因為據我所知，紐約嗰個又係嘅喎。 都係 紐約嘅呢個叫做經貿辦事處咧，嗰個都係一個我唔記得佢美國算唔算法定，佢都係一個 listed building 嚟嘅。即係你可以入邊搞，但係出邊嗰個佛沙，即係嗰個表面，中文唔知譯做咩佛沙，即係嗰個。 即係嗰個門面 外表嚇，就唔可以搞嘅。 係啊，個佛沙唔準㗎。 同埋你使唔使個搞？你點搞都好啦，你要入職㗎嘛。 系一定， 同埋一定入職，要等呢個即係建築署啊，各方面要批准先得。 冇錯啦， 你裏邊搞到哇，即係新潮到不得了，現代到不得了，咁 得嘅，同 門口唔夾噶嘛，啱唔啱啊？ 冇錯， 你唔可以咁樣噶嘛。 嗱，頭先阿馬恩賜就話一二三級啦，我因為我記住，我冇寫低嗰個正式嘅定義啦。根據呢個古物古蹟辦事處個評級定義咧， 一級的歷史建築就點為之一級呢，就叫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記住，可能的話， 可能的話 需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築物。 嗯、 二級呢就咩呢？二級就具特別價值而需有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咁三級仲過癮，三級叫具若干價值，定義於要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而保存並不可行咧，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 哦，都有走盞嘅， 係啦， 二三級走盞， 誒可以搬走。 一級都話咧走盞，因為一級你記住個字眼就係需盡一切努力啫喎。係， 佢散啦咁啊。 同埋前面仲有一个字眼叫可能的话， 可能的话你就帮手，系， 因为佢唔系法定古迹啊嘛， 系， 嗰个分别就在于呢度啦嘛， 嗯，咁呢个都有一定要走赚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民间噶嘛，呢个系， 系呢个最大嘅问题，香港个我唔知外国点咧，香港个问题就系啲人好惊你古物古迹办事处将佢间楼变成一二三级，唔好话法定先啦。你變成一二三級，唔係一二三級都仲賣得， 係 因為一二三級咧，都係頭先所講啦。其實佢只不過話俾普羅大眾知，哇！呢間嘢正嘢嚟㗎，嗱，大家欣賞一下，係盡量保留，嚇、可行範圍內保留，盡一切能力保留咁嘅啫。但係你如果你係業主，你見佢一二三級咧，而家好不幸地咧，個業主就仲嗱嗱聲快啲賣咗佢添。 啊，係啊， 或者一係拆咗佢。 系，咁啊呢个就唔包建筑物嘅以外嘅嘢，譬如咧吓、譬如我觉得咧，佢位好多树啊，啲树咧，啲树长咧， 系， 你嚟住过啦，喺 庙街嘛， 系啊，庙街又有， 喺潘 行 道嗰 度又有， 系啦， 咁嗰啲树长咧。嗰啲樹咧，我諗咧，起碼都百年以上 有 有啊，有啲真係有。 但係你話鋸就鋸噶咯喎， 算唔算古蹟啊？算唔算？ 其實香港法例嚟講，唔可以亂咁斬樹嘅，而家都。 啊，而家唔得啊！但係佢啊有個原因嘅， 佢話佢構成危 險。構成危險，冇錯。 但係嗰次搬行道嗰幾棵樹咧，就好大爭議性。構成危險咧，好似又話冇人哋正式話係構成危險嘅喎，只不過話可能嘅啫喎。但係佢又先斬後就真係斬喎，呢個真字係斬。 夜晚黑揾車去鋸咗佢先喎，先斬後就。 其實真係好可惜，嗰幾棵樹我以前細個嗰陣時搭車經過蒲飛路嗰啲，去蒲飛路23號巴士咧。 唉，講大實。 嗱，嗰個站一定 以前嗰度係約會地方嚟 嘅，係冇錯。 嗰個大家話喺嗰個牆， 石牆 樹下低， 石牆樹下等 啊 嘛， 係等啊，咁啊大家知噶嘛，知頂啊嘛。 好似沙連拿就喺嗰度對面啊嘛， 係沙連拿， 即係某個年代大家都知嘅啦。 係啊， 而家搬咗上去啦， 沙連拿好似執咗啦， 冇執，搬咗上去啫。 嗰間嘢咧就係 高街嗰 英式。英式嘅餐廳佈置，咁我咧經常喺嗰度食嘢嘅。之前咧有間叫 Corporate Chimney， 啊， 你記得 啊？呢個 佢唔識啊，佢大沙連廳， 我就識沙連廳。 Corporate Chimney， Corporate Chimney 咧就係啊，許冠傑咧都喺嗰度唱過嘅。 哦，出身之地可以咁講。 可以係夜晚黑咧，有好多港大學生咧，係喺度賺外快嘅。就是打 band 啊，唱民歌啊，等等都有。咁啊，算唔算古迹咧？咁啊，当然算古迹啦。 嗰段街道系 嗰段街段肯定系算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带到另一个问题，好似嗱，我唔知道有冇得罪人咧。好似普遍华人对古迹咧，都唔系太重视嘅，一般人。 咁啊，睇下边类。 一般人啊，或者一般人， 唔系你喺香港咧，佢唔觉得香港系有咩特别嘅历史意义啊嘛。即系你唔同喺，譬如话北京啊，喺上海啊，喺南京，唔系嘅，唔一定嘅。吓，嗰啲地方咧，佢就会重视啲啦。因为嗰啲可能系佢个家族啊。因为你香港咧，老实讲，你真系开埠百几年嘅啫嘛。百几年前边个佬？1842年边个佬未嚟？得个几千渔民。系嘛？有大家族咧，最多就喺新界噶嘛，唔喺香港，唔喺香港岛啊。咁变咗咧。你嗰個家族嘅歷史唔夠長， 即係人 外國咧，你喐佢咧，分分鐘同你搏命喎。 即係人同地嘅關係太淺 啊，太淺，太淺，太淺薄。而 咁你譬如話你而家所謂起嗰啲古蹟啊，有幾除咗唔計新界啊，你香港九龍嗰啲有幾長遠啫？最多咪百一百年歷史度。 咁最近咧就最近咧喺呢個金沙線咧， 係 就經過草瓜灣咧， 係 有啊 陶古井啊， 係陶古井啦， 嗰條古村啊嘛， 嗰條古村咧就話咧。之前咧中 宋 朝嘅時候啊，已經有啊， 啲遺民走到落嚟喺度。 井咧就有個 方井喎，話好少見 喎，方嘅井 好少嘅， 咁啊好少嘅。咁啊，而家咧啲人就覺得起條鐵路緊要過保存呢個古蹟喎。 梗係啦。 咁啊，為咗研究呢個古蹟咧， 但起到而家都未起 喎。咁起到而家喎，仲未通車。通早通車第一段 通咗車，不過唔係嗰段， 唔係嗰段，嗰段仲未喐得。 咁啊，使我記咧，羅馬啊，當年啊，有件新聞，就係佢成日刮地下鐵噶嘛，羅馬。 但 係 通地都係古蹟嚟。 係原來佢都羅馬一刮落地下就係古蹟。 大鑊咧。 係啊，咁啊一， 但佢唔理嘅。即係嗱，你如果話啲人唔愛石啊，你去過希臘啊、羅馬嗰啲，佢嗰啲嗰度成大地方，哇！有條柱冧咗，一橛等咗喺路口，咪等咗佢等到咯。佢唔會將佢擺翻正嘅喎，佢唔理你㗎。 佢就係因為咁、那個古蹟係咁，佢就係咁，佢就由佢喺度啊嘛。因為呢個係歷史嘅其中一個印記嚟 嘅。咁我亦去過咧呢個土耳其， 係 咁去過一個古城睇到， 呢、 這個咧睇到之後咧。就令我聯想起咧，中國內陸啊，咁啊古城呢個聯想咧，因為咧佢好多石頭咧係古蹟嚟嘅，佢拆咗啲路啊嘅石， 係 就將佢一嚿嚿石咧就擺咗上去起個城，咁而石咧好多係有雕刻嘅，咁啊你睇到咧嗰啲雕刻咧係差唔多遠古啦，即係希臘時代嘅古蹟，咁但係咧就變成咧而家起牆嘅石， 會㗎，唔係通常歐洲嗰啲國家咧就係嗰啲古城啊，因為以前啲古城唔係好大幅嘅啫， 係 最多都係可能一萬幾千兩萬人嘅喺度住嘅啫嘛，即係澳門咁啊細城，咁於是佢就圍住嗰度啦，嗰度唔喐得㗎啦， 唔喐得㗎啦， 睇你不要動啊，即係除咗鋪電線啊，地底有水渠之後咧，啲屋又唔拆得，咁啊點整都，總之唔搞得，咁然之後佢嘅新城咧就圍住喺出邊，喺出邊再建立一個新城。但香港唔得啊嘛，香港你冇地方， 冇地方啦， 冇地方啊！你連一個九龍城寨，你另外一方面就係政府唔肯保存啦。係 政府， 咁你同港英政府嚟講，佢就係保存嚟做乜啦？關佢咩事啫？都唔係佢嘅地方， 都唔 係 啊！ 你問題就係話你去到一個回歸之後，點解你九龍寨城唔保持咧？嗰個係全世界都冇嘅喎。 係啊 係 啊 係 啊！ 日本仔都唔知幾 最中意呢個， 嗱嗱聲嗱嗱聲嚟拍曬喺日本再起過啊！佢而家諗住喺日本自己起過一個啊！ 喂，其實日本有個唔知機鋪定係乜嘢，佢就係仿照九龍城寨。嗰、那個嗰啲橫街窄巷啊， 係、啊全全起過，冚爛嗰啲鋪頭名啊，佢 介紹過， 整曬出嚟整過曬， 嗰電線都要整過， 整過整過啦。咁你冇計㗎，因為你政府或者你嗰啲唔覺得嗰樣嘢啊嘛，係古蹟啊嘛， 係 需要保留㗎嘛。 但其實香港嘅情況，如果大家有 咁啊，大陸都係而家都。 去買下啲書睇下咧，我即係早嗰幾年，我買一啲大大本嗰啲叫 coffee table book 咧，即 係 啲相多嘅。你睇翻以前香港開埠嘅時期咧，譬如中環啊嗰啲地方起嗰啲維多利亞式建築啊，或者愛德華式建築、啊， 係好靚嘅， 好靚嘅， 係。 只不過 小倫敦咁樣嘅， 係啊，馬恩斯話真係英國佬話。屌我英國大把呢啲咁樣啦，我根本唔需要去搞。 整咗個華人行拆咗佢咯，民族住行 我起去邊啊？即係等於舊匯豐銀行，你話靚，你話你俾個底幅地，我再起嗰間啊？又唔係咁啊？唯有拆咗原本嗰間就起翻去咯。 啱 喎，你甚至咩都係噶啦。而家好彩仲係剩翻啲咩就係最高高等法院啊， 終審法院啦，而家 終審法院 大閣樓啊，以前 大閣樓， 大閣樓啊，中文叫 大閣樓啊， 報紙上寫噶大閣樓啊， 係我知啊，大閣樓啊嘛。 嗱，譬如你中環舊嘅中環呢個郵政局又冇咗啦。 啊，郵政局真係 郵政局又好靚， 好靚啊，真係。 海事處又好靚喎。 海事處啊，係 啊。 海事處我冇印象，郵政局我好有印象。 系啊， 系啊， 因为以前细路仔有阵时搭车经过啊，系好靓 嘅。系啊， 我哋读中大都系啦，你尖沙咀嗰个火车站，你系 啊， 留翻条柱喺度做乜嘢啊？你话净系留翻条柱喺度做咩？ 尖沙咀嗰、那个那个火车站真系又系好靓。 嗰、那个咧嗰时七三年，我仲记得咧， 我哋喺 度搭火车入。 系啊，喺红磡附近。 系啊， 系嗰啲 尖沙咀又唔系红磡啊？ 红磡 啊， 尖沙咀， 佢一路经红磡 嗰个。系经红磡啊！ 嗰阵时咧。中间冇一个拦阻噶，你可以咧由尖东，即系而家尖东嗰边咧 跳过去， 跳过去入去。 即系你做啲唔买飞嘅大学生啦，又 即系连拍戏都少个景嘅大佬， 系啊， 拍戏少个景，得嚟嘅啫。 我仲有少少印象，我都细路仔时代都曾经喺嗰度 中间咧好靓，中间有个圆凼嘅卖飞艇 嘅。 是卖飞艇， 系啊， 系木做噶。 佢同埋有佢嗰啲柱嗰啲 columns 咧，系一辣咁样过咁，我印象中 系冇错啦。 系香港少有嘅咁。 咁咪前面咧有间 coffee shop， 系 嗰间 coffee shop 好靓嘅， 系 当年咧嘅情调咧喺嗰度揾到出嚟。 啊！拍拖就先喺三支旗杆见，就行过 五支啊，唔系 三支旗杆见，唉，咁啊，好啦，咁啊，听住歌先，呢只咧叫《冰封》啊，张智霖唱嘅，咁啊，跟住咧就新闻报道啦。 朝代推巨轮，聚散中转动，笑多少，乐言乐空，空得倦容，豪迈身上用，热血转眼尽，记不起为谁效忠，惋惜盔甲冰封，我笑我痛，春秋转瞬，消失了轻重，过去拼死相共，几寸夜始终。后代众生根本不会懂，我笑我痛，几分英勇，剩下一襟风，以往每寸感动，铁血与青忠，没落千古中。 社交平台 Instagram 调查教宗方济各官方账户点赞一名巴西模特儿照片的事件。梵蒂冈发言人说 Instagram 正调查事件，教廷的消息就透露初步相信点赞并非来自梵蒂冈，未清楚账户是否被黑客入侵。教宗的官方账户由通讯办公室负责，方济各账户有740万名追随者。事件今个星期初由其中一名追随这一名巴西模特儿账户的人发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397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3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77，瑞士法郎0.91，加元1.306，人民币6.563，英镑兑美元1.329，欧元兑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91美元，卖出1877.6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6度，吹微风。今晚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一点。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小宝引球推进，完全被文迪，文迪攞翻第二个波，避过一个、两个，哇！凭住佢嘅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再一个斜线交翻俾小宝，小宝喺无人看管之下一射入网啊！介绍翻呢对黄金组合，小宝与文迪，11月21日开始，逢星期六深夜12点到2点，次日香港电台第一台。可以听到他们的精彩表演啊。 60分钟走遍世界。 辉瑞研发的疫苗有效率达90%，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讲的有效率是指疫苗在理想和可控情况下的表现，但现实里面长者、长期病患者就算接种了疫苗，有效率都未必去到90%那么高。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预防多种疾病，减低死亡风险。这个是近年我们成日听到的保健建议，但最近就有研究显示，食得健康更加重要。这项研究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进行，在1997年去到2017年间，追踪了79,003个人，平均基线年龄是61岁，期间一共有33,889人死亡。研究人员分析他们的饮食习惯、体重、病史和是否有食烟饮酒等等的因素，总结出三个有趣的发现。一、过重但是坚持健康饮食的长者死亡率最低。二、在维持健康饮食的群组里面，痴肥长者的死亡率并不高于体重正常的人。三、体重正常但是食得不健康的人反而有较高的死亡风险。研究结果9月中在医学期刊发表。研究人员分析说，体重正常但是胡乱饮食的长者之所以死亡率较高，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以致身体虚弱，增加患病和跌倒的风险。有营养学家就认为，目前预防长者患上长期病的资源大多针对减轻体重，他们或者需要将重点和资源转移到推广健康饮食。 今次研究以地中海飲食作為健康餐單的基準。地中海飲食已含有豐富蔬果、豆類、堅果、全谷類、發酵乳類製品、魚貝類、橄欖油或芥花籽油，以及是小食紅肉和飲酒為特色。多年的研究顯示，地中海飲食不單止可以滿足全面的營養所需，更加有助保持血管健康。要吃得健康，大家應該懂得選擇。南地球邱艷撰稿， 色無限 FM 九二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知識。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日星期五啦，今日讲嘅题目系古迹，有啊马恩赐，有梁敬国，有小弟，咁啊呢个大呢、这个好大嘅 题目 嚟啊，咁啊刚才咧净系讲啊香港嘅古迹咧都真系都讲唔晒，呢啲系建筑物啊，咁啊仲有啲唔系建筑物嘅古迹， 同埋即系最麻烦一样嘢就系你冇尺度啊嘛，即系嗱，譬如你古董咁，你有尺度啦，五廿年嗰啲啊，咁你就叫古董啦，咁但系一某一啲古迹边啲你入于法定不能够喐，边啲能够要喐咧可以喐咧，咁你就麻烦啦。咁而香港最論盡嘅咧，就係話你，好似我頭先講到啦，你外國可以，你呢個省呢、這個省唔好理佢，唔喐佢，或者某一條村你唔喐佢，由佢保留翻原貌，然之後你要發展咪喺出邊發展。 哦，村咧，如果講村咧，真係陰公。 又多嘢講啦。 係，咁啊，我去過一條咧叫薄扶林村。 哦。 啊，這個、呢個咧。系你睇过啦，去过啦。 我经过啫，冇入过去。 即系富林村咧，就 花园下边 系啦， 中 系 中喺下边。香港岛嘅最早嘅村之一， 村 系啦。 咁啊，其他嗰啲跌冇咗啦。 牙前围好似 有一条叫银线村， 系啦， 就喺隔篱Cyber City， 系 就铲咗成个银线村，而家得翻啲铁线喺度啫，真系银线啦， 真系有功。 嗰条村咧，起码二百年。 系啊， 咁啊冇咗嘅， 系 咁啊呢先讲呢个薄扶林村咧，薄扶林村咧本身咧系一个当时啊 养牛 住喺 嗰啲人， 唔系就薄扶林个扶字咧就系嗰只水鸭， 系咩？ 系啊，鸟字下得个凡字啊， 系 嗰个就薄扶林个扶啊， 嗰个 原字，而家咧就改咗啦吓。咁但系咧，以前咧就唔好讲太耐。以前咧，苏格兰人咧喺度种草啊，养牛食噶。 系啊，嗰度养牛噶嘛。 养牛啊，牛 争牛奶噶。 争牛奶噶。咁啊，咁近嘅历史嘅地方咧，都 唔保留， 都保留唔到。 冇啊， 唔系保留， 佢冇刻意去做咁啊。 系咯， 因为香港以往啊。套用一個我唔記得咗，以前讀書借來的地方，借來的空間啊嘛， 係係， 個個人都係當過客嘅心態，英國人又好，或者早期嘅香港人居民都係走爛落嚟。 你新加坡都係啦，你睇新加坡保留到啲乜嘅？啊咁係唯一英國咁大把就係個 Raffles 啫嘛，都來佛士酒店同埋嗰個咩？前面嗰個 聖 Andrew 教堂 嗰個木球場係嘛？ 係 新加坡個木球場， 有教堂喺度， 因為冇得拆啊嘛嗰啲。其實都不保留的英國人那些，即老實說你去到殖民地那裡起那些，在 你殖民地的子民覺得很新鮮很漂亮很新奇，為英國大把， 是啊， 對吧，他 覺得大把的，真的 是啊，即等於你其實中國人去到任何的你知道明朝開始或者到已經在東南亞都不知道多少中國人在那裡起那些廟那些寺，哪有幫你保留的， 有沒有， 是不是， 你印尼啊嗰啲獨立咗，英國人都咪慘咯。 我 嗰陣時海外華人系列都好叻啦，即係喺非洲揾到好多啲未散嘅中國古蹟啊。 去過嘅呢個馬來西亞 係啊係啊 嘅海邊咧，第一發現咗一間咧好古老嘅鄭和廟啊。 係啊係啊，鄭和 咧就因為咧、 啊、馬來西亞邊個浮啊？ 嗰陣時咧，鄭和南 下西洋， 下西洋。咁啊！啲人當佢神仙咁樣嘅， 係當神㗎啦， 當神㗎啦。咁啊，同佢立廟嘅後來， 係、 嗯、啊。咁啊，呢個咧就係鄭王廟。 嗯。 咁我唔知邊個鄭王，原來係 鄭成功。 鄭成功。 咁啊，嗰尊咁樣樣嘅雕像咧， 係 木做嘅啫， 係、 都保留喺嗰個廟裏。 咪漸漸係中國，即係以前喺明朝中國整咗，然之後運過去等嗰度。 唔知道，我 應該唔係馬來西亞佬， 我冇查到 自己整嘅。好似 你會唔會去好多工匠噶嘛？ 唔係有啲工匠嘅，你 落地生根咁嚟做會唔會？ 可能係香將中國做， 然之後運過去嘅。 但係咧嗰個樣咧係咪鄭和咧就成問題。 歷史人物嘅樣咧好多時咧我哋都係 任你話啫， 任你話 咁啊。鄭和係回族人嚟噶。比較麻煩啲，佢唔係咁漢人樣嘅， 咁姓馬嘅喎，本來好似 係姓馬嘅， 係刺佢啫嘛， 刺姓咁啊鄭和咧就原來咧唔係淨係一度有鄭王廟，全個經過地方咧，馬來西亞、印尼啊，甚至到東非啊、 泰國 啊，好多嘅。 啊，你睇海外華人系列你就知啦，嗰陣時係啊，喺非洲揾到幾笪地方啊，都係有。 我讀書知道佢最遠去到馬達加斯加， 係啊， 去 到好 遠 嘅， 早過達爾文好多。 咁呢啲係咪古蹟咧？咁呢啲梗係啦， 當時就未必係，而家就一定係啦。 即係你中國人就緊要啫，佢當地人未必噶嘛， 未必咁珍惜啊。 係啊。 系关庙都破烂噶喎， 系啊，唔系靓， 唔系话， 唔系法定嘢嚟嘅， 冇香港嘅嗰间猴王庙咁靓。而家行落去咪有间猴王庙咯，猴王庙都好耐啦， 系九龙城嗰度， 九龙城啊， 嗰间都好咩噶啦，都耷耷噶啦，而家 都算耷耷，咁啊两个 香火噶啦， 两只字咧就冇一只字啊，一笔嘅鹅，一笔嘅鹅就好似喺度啊， 系 咁啊。都損失嘅，咁啊！當年咧，日本仔嚟咧就拆咗個聖山， 係啊，聖山啊， 陰公啊， 即係宋皇台嗰度啊嘛， 即係 宋皇 台啊嘛，係啦， 炸咗 啊嘛， 炸咗，咁啊，而家得翻嚿石，就丟咗宋皇台三文治咧，就擺喺度，咁啊，好彩有相睇到，就知道原來咧，嗰陣時係咁樣嘅，嗰陣時即係旅遊勝地嘅喎。 啲文人亞視啫，普通人我諗都世事 即係三四十年代嘅時候啦。 係啊，即係直情又飲宴啊、賦詩啊、寫下嗰啲咩《蘭亭序》啊，諸如此類嗰度啦。 咁啊，我細個嗰時候咧，又去過咧香港啊，附近啊嗰度啊，附近有間海心廟啊。海心廟係個島嚟嘅喎。 哦，海心廟係咪你講緊喺茶果嶺嗰頭？ 唔係，就喺土瓜灣對開。一个离岛细嘅岛，系个独立岛，而家填埋咗咧，就变咗公园喎。 海心公园系 咪？系海心公园喎。 边系海心咧？而家 冇海心啊！嗰阵时，咁但系呢个地方咧，因为我细个嗰时去过咧，就有印象。 系 咁啊，有棚咧，啲竹棚咧可以食嘢嘅喎，可以食蟹嘅。 系 我记得卖蟹嘅，咁啊。有嚿石魚尾石啊，就好似魚尾咁樣嘅，而家仲保留喺度。咁呢啲係咪古蹟咧？咁啊都算香港古蹟㗎 啦，都算啦。 即係俾人憑吊下，原來以前咧有間叫做海心廟。 同埋另外一種，有啲人搬過去啦，即係美利樓嗰啲咪咯，即 係 本來中環啊嘛，搬咗去赤柱。 系一嚿嚿石重新砌过， 系啊，呢啲就系咁啦。 美利楼咧，如果仲有年青嘅听众咧，就系而家中银大厦嗰度， 系啦系啦， 个位置就喺嗰度啦。以前系一个兵房嚟嘅， 系有做过差饷物业估价处， 做过政府嘅办公室， 又试过咧和尚打斋。 呢个我唔知， 呢个唔知啊， 唔知喎。 真系年纪啊，佢而家四十几岁， 哇，我都想啊， 四十几岁又演下水有啦， 有咧。 但系你知唔知咧？中国呢个英国人咧，就为咗驱鬼啊， 哦， 信中中中國人咧嗰啲和尚咧係可以驅鬼。 嗯， 咁於是乎就曾經喺 鬧 鬼嘅地方咧、 嗯， 做過呢個 驅 鬼嘅法事。 嗯， 呢個阿晚次記得啦嚇。 係記得。 呢個啦，呢個 睇有冇睇過 咧？就 即係我睇新聞嘅，知新聞嘅。 知新聞， 邊睇 過相？你有冇去過馬會？即係跑馬地馬會。 是 当年咧试过骑师咧，就撞烂死喎。 嗰阵时太细个， 唔知喎、 啊。有， 好似又 司马克咪撞烂死啦。 系啊，仲有咩咧？何伟航系嘛？ 何伟航啊， 仲要咁啊？嗰只马叫做尽我所能啊。 系啊，冇错啊， 命啊叫尽我所能啊，就尽、啊。 收尾咧爆冷嗰只马咧，就话叫做司马克 系 咩名啊？叫 司马克有个 司马克 系 克。 系，佢系翻译鬼佬嘅， 鬼佬 杨骑师嚟嘅， 叫太真。 嗯， 咁啊，系啊，就即系杨贵妃 啦， 系啊，咁啊，咁咧就报恩，咁啊爆翻冷，送翻俾嗰班。 系啊，收尾有只马就叫贵妃啊嘛， 贵妃系、啊， 好似郭子游定。 咁啊，呢个 定郑德慈， 郑德慈，点解我会咁熟咧？因为咧，我伯爷带我去过， 系。 跑馬地嘅當年嘅打齋地方， 係、 七堂和七堂齋，即係七四十九個和尚一齊念敲木魚念經，一路就巡遊啊，喺嗰、那個肇事地方， 即係以前馬場大火嗰度啊？你個意思？ 馬場好耐啦，一九二幾年嘅啫。 而家講緊咧就係 五幾年， 騎 師 撞馬 撞欄， 撞埋去，欄杆死咗。咁嗰陣時啲你騎只馬好危險 啊！跑馬地係好怪嘅，就試過好多次嘅，即係啲馬無啦啦黐起線咧，自己因為佢窄啊嘛，有時轉彎嗰度啊，佢好似有隻好似叫做一定起，我唔知記唔記得，又係好似摩加里騎，又係啊，跑下轉彎嘅時候咧，只馬都轉彎啦，佢唔轉，佢直行。砰！撞埋嗰個牆度，撞死自己， 撞死自己又有， 系啊， 撞死拋咗個人落個騎師落馬， 系啊， 俾個騎師撞個頭埋去嗰個欄嗰度，撞死咗又有， 正撞牆 啊！踩俾馬踩死嘅又有， 比較少嘅， 比較少馬係唔會踩人嘅， 唔係因為佢一踩落佢腳斷嘅。佢自己腳斷嘅，咁佢通常係咩咧？佢自己只腳斷咗先，就成隻砸落嚟。你知道一隻馬平均咧都唔係一千磅 以上， 係一千磅噶嘛、最瘦弱嗰啲就900多，咁、你即係一般正常都過1000磅噶啦。如果再大嚿啲咧，就去到1200、1300磅嘅香港嗰啲馬，係由900多到1300磅。最離譜我見過嚟過，但外國有啲馬咧800多磅嚟香港。 哦，收馬， 收馬。但你冇理。跑長途你唔夠佢跑， 哦、 你重啊嘛，越長越死啊嘛，哦 嗯、 你跑3000多米咧，佢嗰只800多咧， 冇啊，而家冇咁長嘅，冇咁長嘅路過 外國有，而家澳洲仲有，澳洲啊，英國就一兩場係好長，一兩場嘅啫， 跑兩個圈嘅嗰啲， 哇點止啊，走係啊， 嗰啲開頭唔使睇嘅， 有嘅 開睇， 繼續 飲咖啡 先，不過即係你講翻呢個咧，就係有好多嘅，即係呢啲咁嘅， 咁呢啲係非物質嘅古蹟啊。即系 以后都冇噶啦，我怕嘅。 睇以后有冇咧，唔知 道。哎呀， 好难讲。 政府咩啊嘛，反对呢样嘢噶嘛，信 反对咩？ 鬼，你真系啊！ 哦， 啊，我哋 我冇神论嘅， 系冇神论噶嘛。 哦， 呢个民间传说嚟啫。 吓、啊， 民间传说嚟嘅啫，呢啲。 咁如果讲刚才你讲搬咗去赤柱嘅 美利楼 咧。就好多人見過，好多人聽過， 我都聽過， 真係有鬼聲喎、 啊！ 因為以前咧講過嗰個地方曾經係日本憲兵嘅營場喎、啊。 咁、你姓氏提反學校咧？ 即係反正更加 又話鬧鬼嘅，鬧好緊要。 咁咪唔止， 又因為你日本仔啊嘛， 日本仔咧 好多人喺嗰度。 聖提芬 係 校學校 嗰陣時就曾經 做過 醫院， 係啊， 做過啲傷兵醫院。 係 咁日本仔打入去嘅時候咧， 就殺咗唔少啲傷兵，同 埋護士同埋醫生， 係醫生同埋啲入邊嘅學校啲教師啊，即係有啲佢都喺度留低喺度照顧咁啊。 嗯， 咁不過我嗰陣時，因為小弟係嗰度讀書嘅中學， 係咩？係啊，讀過。 慶幸又冇乜點遇見過，聽係聽唔少噶啦都。又話呢嚿咧，以前就係嗰度啦咁樣。 哦， 係咪到到咩？ 我咧曾經咧就。住過一晚，就山頂醫院啊 ，Matilda。Matilda 咧就好獨立一間醫院，喺一個山頭嘅。 係啊， 咁聽聞嗰度曾經又試過日本咧， 係 佔領過，就做咗佢嘅唔知咩總部咁樣。 嗯， 咁 Matilda 醫院咧就好多人講話有 夜晚。 系有鬼，但系我住嗰阵时候咧，我陪个太太喺度生育，咁啊嗰晚咧就要个医生就话你陪佢啦，佢惊啊，佢未生得啊，要你陪啊，咁咪陪咯。 系 是晚 乜事都 瞓唔着啊，但系一啲声气听唔到，唔知系咪个人旺啊？ 人旺系啊，系 人旺， 人旺啊，命硬啊， 命硬啊， 人旺。 我哋命硬，我又未见过， 听未听过？ 你无线话几多咩鬼喺砖去嗰度？ 系 永远命硬都不得了，睇唔到。 无线咧同埋邵氏咧就最多闹鬼噶啦。 系啊， 你讲无线系广播道时代， 广播道时代 又阿碧姐啊、邓碧云啊，夜晚翻嚟啊， 系咩？ 陈氏啊， 系啊。好多 硬系做唔到啊！我哋 咁尤其咧个女厕喺侧边嘅女厕咧，就经常话有嘢出现嘅。 系啊，因为中国传统嘅鬼咧，多数系女鬼嚟。系呢个系啊系啊系啊，多数女鬼嚟噶。你有冇听过咩男鬼啊？嗱，你倩女幽魂啊，冚唪嗰啲，即系冚唪基本上都系女鬼嚟嘅。 嗯， 咁呢个有个历史原因啦，当然。 嗯 啊，因为女人比人屈得多嘛。 系。 你嗱，外國又唔係喎，有男鬼有女鬼，乜都有喎。 係，唔係中國人嘅鬼咧， 係咪 神咧？係同鬼佬嘅神同鬼咧係第 兩回事， 兩件事嘅。 係，即係中國人講， 千祈唔好混淆 啊！個魂都唔係英文嘅 soul 啦， 係咪個 soul 嚟嘅？ 教講嘅 soul s o u l 嗰個 soul 唔係兩回事嚟㗎。呢 fan 琴都唔係㗎 ，fan 琴有咩意思？唔係中國人冇呢個， 冇呢個概念， 冇呢個概念。有類似嘅嘢，但唔係呢個概念，即係味啊嘛，鬼味個味啊，鬼味魅力個味啊，咁你通常而家 Phantom 咪譯嗰個咯，係咪？ 係一定係譯味啦， 但係鬼味係其實係某一類怪物嚟噶嘛， 係啊，冇錯，喺山林嗰度出現嘅， 唔係我哋講嘅 味味噶嘛， 係。 不過呢個今日唔係講呢度講古蹟啦， 講到天光啦， 天光講唔曬嘅。咁啊，呢啲係非物質嘅，真咧我哋再 約 略講下咧，即係食嘅嘢或者咧見嘅嘢，呢啲係仲多嘢講。 係， 呢只歌先啊， 好啊， 呢只咧《滾滾紅塵》啊，聽完之後咧，新聞報導。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大约三个月以来单日最多，包括21宗本地病例，其中9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今日有超过4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9宗和 Starlight Dance Club 有关。9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屯门、何文田、沙田、将军澳、丽港城、宝马山、旺角、荃湾以及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其中一人曾经去过生日聚会，现场有大约100人聚集和跳社交舞。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确诊者乜嘢人都有，相信传播已经深入各阶层同社区，承认确诊个案多，追踪有困难。政府宣布，全港小一至小三学生下星期一起暂停面授课堂14日，直至12月6日。幼稚园同幼儿中心亦都睇齐，延长暂停面授课堂至12月6日。當局表明，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不排除全面暫停中小學面授課堂。教育局提醒學校小四至小六和中學各班級進行面授課堂和校內活動時，必須嚴謹遵從各項衛生防護措施。由於疫情出現惡化趨勢，教育局要求學校在這段期間不要安排學生需要除口罩的活动。如果学校出现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新型肺炎个案，学校必须跟从有关停止免授课堂和防疫措施的安排。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下午大约4点到中文大学搜证，调查昨日有毕业生在校内游行事件。警方到校园内多个地方，包括联合书院、新亚书院和研究生宿舍调查，逗留大约1.5小时之后离开。十几名警务处国安处人员手持文件和图片到场，在多个地点包括新亚书院圆形广场、巴士站等拍摄相信曾经张贴海报和喷漆的位置。有中大保安员向警员指出有关位置，几名职员和保安亦都在场协助和维持秩序，部分中大学生到场围观。中大学士学位毕业礼昨日改在网上举行，有毕业生在校内游行表达诉求。校方说，部分人士展示港独横额和旗帜，高叫港独口号和颠覆国家政权口号，决定报警处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327点，跌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8点，跌1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7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5，人民幣6.565，英磅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46美元，賣出1878.0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风，早上风势逐渐增强。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我得你都得， 转咗播出时间，三个主持不变，浓缩为一半，只会更精益求精。 同月亮讲拜拜，向太阳 say hello， 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黄淑仪。 眼前嘅恐惧并不如幻想般恐怖，塞翁不下被恐惧蚕食心灵嘅主角，亦系四大悲剧之一马克白。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莎士比亚心理战》。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之前介绍过钟晓阳的停车站借问，今次我想讲下他的另一本著作《遗恨》。钟晓阳在1996年出版了《遗恨》传奇，之前他的才气早已经名传港台两地，当《遗恨》传奇面世的时候，就出现了两极的评价。 《遗恨》传奇讲述平凡的中学老师于一平收到多年冇见已经嫁为富商妻子的姑姑来电，由此掀起了一段豪门恩怨的序幕。故事有情欲纠葛、身世揭秘、争产和乱伦等情节。当时有批评认为这本书过于奇情狗血，对钟晓阳交出咁通俗的小说感到不明所以。 我反而对这种讲法感到很莫名其妙，通俗又有什么错呢？通俗只是一种表达的手法，换句话讲就是平易近人，而入面仍然可以藏住宝物。钟晓阳特有的融情入境不发，一山一水一花一石都透露出浓淡不一的意境。他写香港这一座小城，既有大家族的璀璨繁华，亦都有市井贴地的柴米油盐，交织出香港这一座城市的独有魅力。就连最为人诟病的豪门恩怨情节，都刻画到人性的幽微和命运的无奈。只叹庭园深深深几许，绝对不是肥皂剧之流可以比。 钟晓阳自《遗恨》传奇出版之后停笔近10年，坊间对原因众说纷纭。钟晓阳近年终于透露，当年他是为了照顾患癌的妹妹而决定放下写作，直到2007年才开始在报章上面再度执笔，并且在2014年将《遗恨》传奇大幅度重写，3年后改名《遗恨》重新出版。新作书写了更多香港的地景和政治史，更添现实世情。 钟晓阳以停车站借问出道的时候，令到整个华文世界都感到惊艳。据闻甚至有一种讲法是，他的祖位和才气不凡到令人担心他会后继无力，唯恐他会是一个早夭的天才。但我相信《遗恨》这一本书足以令大家拭泪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遗恨》，作者钟晓阳，由新经典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仲有20分钟，咁啊，今日题目咧系古迹， 系 咁啊，有马恩赐、梁建国同埋小弟刘天赐， 系 咁啊，讲讲咧古迹嘅题目太大啊， 咁先好讲啊， 這個呢可以 分好多 年啊，成年都讲唔晒， 开个节目叫古迹 都得， 系啊， 古 迹谈啊，系啊，咁啊，而家讲讲咧，即系非物质嘅古迹。咁、有冇咧？有喎、 啊，好多啲， 非 物質咩文化遺產啊、哎、 文化遺產，譬如咧，粵曲已經係一個 上咗榜 啦， 粵劇粵曲啊。 嗰陣時唱嗰啲叫做 戏棚官话。 哦， 大家咧听官话嗰啲咧，即系国语系听国语咧，听唔明喎，唔知讲乜嘅。听粤曲嗰啲又唔知讲咩嘅。啊，但系咧识睇戏嗰啲咧，就知佢喺度唱紧乜嘅。 系啊。 一嗰啲戲棚官話咧，就知道佢講緊乜嘢嘅。 咪聽講好似最早粵曲係全部都戲棚官話嚟。 係啊，冇錯。 然之後嚟先慢慢發展到，即係又滲啲粵，即係真係講苦話啦。我哋家上嗰種多啲，到後而家咧就調翻轉啦。 係， 因為我細個都係啊，第一次聽鄉腰都係 唱洋官話嘅。 以電唔係佢唱完兩個以電音心奇樹傷咁，之後嗰啲不須侍女。咩半身旁 耍台？ 即系我哋僆仔讲咩咧？ 讲紧咩？讲紧戏棚官话 系啦，嗰啲就系啦，原来 呢个就非物质文明， 嗰啲就叫戏棚官话啊！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嗰阵时就系睇粤语长片嘅啫嘛。我哋细个 你唔知道唱紧嗰啲系戏棚官话， 唔知道，因为听得明噶嘛，嗰啲字啊，我话每一只字我知啊，但系啲字捞埋一堆，嗰阵时细个梗系唔系好知讲乜啦。 我真系唔知嘅，即系最初 call 捞嘢，点解？ 系可乐嘢，可乐嘢， 可乐嘢， 系咯，你后解就知啫。你僆仔就咁听咩叫可乐嘢，你唔知啊。即系讲讲下就会变音噶嘛。即系广东人最兴噶。譬如你薄扶林啊，边系扶咧？薄扶林噶嘛，你照写个字扶啊嘛，油麻地啊嘛，咪 河车河车都系啦， 系啦， 河车原来合尺喎， 系啊， 写出嚟合尺喎， 写字唔同， 唔同嘅个发音唔同嘅。 系啊， 我最近先知镜石原来镜色喎，如果写出嚟就系尊敬个敬爱色个色喎， 系啊系啊， 就系镜石喎， 系啊系 啊，所以你话石佢一啖，其实系应该用可色个色，就唔系而家唔知写到咩金字边个石金。 得戚啊戚字咧，就系皇帝嘅命令， 系 就俾你即系 戚戚嗰啲符拎住戚戚 系 嘛， 系啊， 唔系即系皇帝有 而家咧就用 落星子系戚令啊嘛， 戚用咗亲戚嘅戚，咁啊冇得解， 冇即系。唔識寫嗰個原字啊，正嗰個字都 唔識 寫， 咁 於是同音字邊個寫得多咪得咯， 係 嘛？ 即係仲係仲字一樣， 係啦。 咁啊，而家企人邊個仲就仲， 係 其實咧就係呢個字三個音嘅，重又係呢個音，又係呢個字重重重， 係啊， 都係呢個字。 唔係呢個其實好古喎。 好古 诗十九首有啊， 行行 仲 行行 啊！啲人 均生别， 我记得咧，即系连老师都教错啊！国文老师 行行 行 行 仲 行 行，点会行行仲行行？行行仲行行， 仲啊仲会 一行完仲 行完仲行咁解 咁解啊！ 所以呢啲都系古文嚟， 所以 汉朝噶嘛， 古雅咧吓，即系粤语真系几古雅咧吓， 好古雅。 唔系任何语都有一啲咧系留翻喺度嘅。嗱，譬如你我哋唔识啫，客家话啊，福建。话啊，潮州话全部都有嘅，系即系某一个古代留低嗰啲口语啊，啲人去到嗰度，唔知点解一路淘汰唔到。譬如你古诗十九首都系噶，即系努力加餐饭啊嘛，即系话我哋咪广东人啦，喂食餐饭啊，去食餐饭，喂几时得闲食餐饭啊咁啊， 食晏个晏字都好似好古旧， 系好旧，食晏晏字系啦， 晏应都有啦， 系啊，有啊晏。 所以你其實廣東話或者叫廣府話啦，其實都係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 直情係啊！ 其實所有語言都係，唔係所有語言都係嘅。 係啊！ 你而家好似又快又要即係，不過而家唔會夠噶啦，即係滿清話都係，又快冇人識。 冇啦，我諗 都 好似全中國得幾個識嘅啫喎。 即係口講嗰啲啊，即係文字就有啦。 你見到咧，以前咧嗰個門啊。咩门咧，咩殿咧，就两种文字嘅， 唔系三种咩？ 有一种咧叫做满洲文， 系啦，满文， 满文， 都唔知咩蝌蚪咁样嘅， 料嚟料嚟。 咁另外咧就有 汉 古 文， 又喺个，唔系左起嘅，右起嘅， 系。 咁啊变咗咧，你一睇咧就知道满文同埋汉文，即系汉族文字。并排嘅， 唔系仲有蒙古文咩？ 蒙古就未必有嘅， 未必有蒙文， 未必有，但一定有满文同埋，因为皇帝满洲人啊嘛， 梗系啦， 唔能够冇文。但系而家你去到睇新嘅牌咧， 净系得汉文， 得汉文啫，同埋有够胆死咧，就左起， 系咩？ 而家系够胆死嘅而家， 不过真系即系。 乜你而家香港報紙都全部轉曬啦！我哋以前所有橫排都係右起噶嘛，橫排都右起。 以前右起咧，因為香港啲報紙為輸咧就係直排啊嘛。 唔係有左排都 都 係右起， 都係右起。個題係橫噶嘛。 橫排都係 都係右起嘅。 係啊，呢、這個我哋見到 我哋 東方嗰陣時喺東方做啊，見到咧星島都改啊，咁啊。改咯，咁啊， 人改你改啦，冇计啦， 改到最后尾都要改，因为咧最因为普罗读者咧系唔理你右排左排嘅， 唔系你而家最尴尬就系明报啊嘛，因为明报嗰个报头咧唔系直噶嘛，嗱东方直嘅冇问题啦，东方日报你摆右边啫，冇所谓，星岛又系直噶嘛，但明报系左噶嘛，即系横排啊嘛，咁冇头，好啦，咁你系右起咪个明先明后报咯，如果你调翻转左嘅咪报明咯，咁你咁点搞啊？系嘛？你哦个报头就横诶左右 起， 然之后入边咧嗰条标题就左起。 咁诶呢个咧呢个中国嘅写法咧，点解右起又系有原因嘅？ 系 因为你咧所有嘅拆咧拆就系近时钉埋嘅书，都系右起， 系 然后咁样剪出嚟噶嘛。 系。 咁啊，所以咪就又起咯， 你唔会咁样拉出嚟睇，即系你系卷噶嘛，最初系卷轴嚟噶嘛。 咁但系时竹简嘅时代咧， 系啊吓， 竹简嘅时代都系又起嘅。 嗱，而家做喺又起嘅右边直不甩，一直直直直。其实咧，毛笔咧唔系蒙恬发明嘅，唔系而家我哋读书嘅蒙恬啊。 系， 其实好早嘅时候咧， 已经有 秦朝已经有噶啦。 哦。 不過嗰時就唔係咁興嘅啫，挑落去 揾刀刻落去噶嘛，開頭係。 唔係咁你要寫竹片就幾難，即係你毛筆咧一定要發明紙先。你冇紙咧，你揾支筆，我俾片竹你寫落個竹度，根本好難好難。 你嗰啲墨你好容易就散 曬，線走曬。係 嘛？你只能夠寫啲布度，如果啲布渣咧又最少爛嘅，好快爛噶嘛啲布渣。你唯一係寫布啊。你先用筆噶嘛？ 羊皮啦 嚇，羊皮你用筆點寫啊，大佬？ 呢個咧，如果用羊皮咧，就唔係中國人啦。 係啦， 呢個咧就變咗係 回人啊， 回族啊嘛，會唔會？ 唔係，嗰陣時未有回教。 你係去到呢個埃及咧，佢有自己嘅草紙， 喺度草紙啊嘛。 嗰啲紙咧，我見過做點樣做啊？佢有間專嚟賣嗰陣時嘅紙點樣做法？ 係 咁啊！另外咧，正話你講、那個， 所以 paper 嘅字咪咁嚟咯，因為佢原本嗰隻植物叫 papyrus 啊嘛 ，papyrus， 所以後嚟 paper 嘅字就係話即係 paper 嗰個字嚟， 就接住呢個字嚇呢種植物係 啊， 係啦，點做咧？ 咁誒浸咗佢之後咧，浸好耐，浸咗個纖維出嚟 哦， 係然後咧個纖維咧就再組成。 哦， 就係新嘅紙張， 係， 因為又整緊乾佢嘅，又要浸咗佢，又要整緊乾，又浸咗佢，又整緊乾。 咁呢個都同即係做紙差唔多，總之又係啊，整即係啲木 漿 啊嘛，跟住木漿嚇燒到。 而家日本咧，仲有咁樣樣嘅 手做紙，哦，意大利都有啊， 意大利有啊， 有啊，好貴啊，嗰啲係即係一百年都唔會 唔 變嘅，唔會變色，唔會黃嘅。 是咩？ 好贵，好贵，非常贵嘅。 喺意大利有啊？ 有，意大利系同埋即系欧洲好多传统嘅手工艺咧，仲系保存到嘅。佢哋 哦， 反而我哋中国好多手传统手都 冇 晒， 即系好多都冇晒。 系啊， 反而冇咗。 吓，日本系好保存得好多噶嘛。 系。 咁你手工艺喺意大利系最早发达噶嘛？文艺复兴之前已经有噶啦。 哦。 整鞋、整纸、整笔啊，整所有嘢。 整鞋又系一个 好犀利 嘅，好犀利嘅发明嚟嘅。 系啊。 嗰阵时咧，知道点样用皮啊？而家我哋嘅。用牛皮或者羊皮或者鷹皮，知道點樣度個腳，做嗰只鞋出嚟喎。 係啊，又係你著成世噶嘛。 係可以著成世 嘅。成世喎，同埋賣鞋俾你嗰個保證啊嘛，梁蘇記者咁噶嘛。 保證成世啊！ 即係你嗰對鞋係佢嘅手工出品咧，有乜嘢佢幫你補翻好佢，你爛咗乜嘢佢幫你換，咁你預咗你係著成世。 所以咧，當年咧，騎樓底啊！仲有一陣，仲有補鞋佬啊！呢個職業，呢個又係古蹟嚟嘅。呢個咧，我睇咧喺而家應該深水埗九龍城都冇啊。 冇啦，你而家啲鞋啤出嚟噶嘛？ 因为 冇得保啊， 因为话明骑楼底啊嘛。 系啊，骑楼底。 以前啲唐楼就先有骑楼底啊嘛。咁入埋去又霸咗佢当系自己嘅咁嚟做，而家冇。 而家啲鞋都冇啊，成只。 喂，仲有咧，我仲 保咩啫？咩保？ 我仲见到有嘅骑楼底咧， 买个对。 仲有咧就系整表。 系 抹油嘅，可能仲有啲表系出现抹油喎。 有，仲有嗰啲即系机器嘅表啊嘛， 系 即系上面嗰啲嘛， 要 啊 要 啊， 要 越贵越攞命啊！ 要戴一个咁样样嘅眼镜，一个一 嗰啲放大镜嚟， 系放大镜嚟嘅，就出嚟只眼度嘅。 我成日怀疑佢点样戴得实嘅咧？ 啊，点样戴得实我都唔明。咁咧就佢个人聚精会神咧，就揸住支仪器。好少嘅儀器可以咧， 篤下篤下， 搞掂咗嗰個喐緊嘅錶， 係啦， 裏邊嘅齒輪 個輪啊嘛，個陀飛輪， 陀飛輪啊， 呢個真係而家反而仲有呢，仲有呢個古蹟， 仲有啲錶行都做嘅，都 仲有錶行做， 係因為賣啊嘛，越靚嘅錶越睇手工， 貴錶都有 R 字頭嗰啲錶，全部都要做啲咁嘅嘢噶嘛， 係咩？ 哦，嗰啲 P 字頭都係， 我初以為而家石英 頭又係好多， 我以為石英錶已經係 幾萬，以萬萬聲計嗰啲，全部都仲係手工嘅機械錶嚟嘅機器錶。 哦 ，mechanic 嘅 系咪？里边即系嗰啲轮齿轮喺度，咯咯咯咯，会喐嘅有声。 行得耐咧，就要去搵抹油噶啦。 哦， 耐唔耐都要抹嘅，同埋嗰啲唔戴唔得噶，你知唔知啊？ 佢表咧快啲，慢慢啲， 即系佢会唔知咩嘅，唔得嘅。佢总之一定要戴嘅。 佢要戴咧就可以唔使上链。如果你戴耐唔戴咧，又要上链。 系啦，就要上链噶，要有啲要日日上链。 日日上链嘅，我记得 有好多嘅。 即係早嗰時 啊，等佢而家都好大鑊咧，就係嗰啲咩啊嘛，即係因為新冠咧，好多好多航空公司唔飛啊嘛。 嗯， 但係嗰啲飛機擺得耐咧係唔得嘅。 哦，所有機械擺得耐唔得都係 唔得 嘅， 車又唔得，飛機 佢一定要攤 直情要行一轉啊！即係喺 個引擎又要轉兩嘢， 然之後咧係開曬啲冷氣，咁然之後轉喺個跑道轉一輪，再唔啱咧，有啲咧仲要飛一飛落翻嚟。 哦， 唔係唔掂啊！佢同埋你我哋揸車知 個胎， 個胎會就漏氣 嘅，會漏氣啊嘛！ 你車唔成日唔行 啊！個壓力喺曬一個點嘅時候咧，令到你個胎咧， 因為佢聚咗喺嗰度嘛， 會變 得 嘅。 哦，變形嘅， 扁啊，即係窄扁咗 條胎。所以咧就 你要成日行 喐動嘅， 要行嘅。 哦，怪得嗰陣時話咧，個去旅行咧嘅車咧要揾個朋友。 开 得闲就开下佢，睇下佢，睇下个火。 最好一个礼拜一次。 黑之余仲要兜两嘢喎， 最好喺停车场兜几个圈。系啊，唔系你仲唔够气噶？你翻嚟过零月翻嚟唔得嘅，唔得嘅。 即系原来要喐嘅， 要喐嘅。 咁啊，另外一个仲惨咧，就飞机师都要嘅。 系啊， 系啊，你太耐唔揸咧，又死嘅，即系等于我哋揸长途车啊，嗰啲咁嘅司机都系嘅。你試下半年唔揸啦，跟住你再揸，你腳都軟埋嘅。因為你咪揸嗰啲咩幾噸貨車啲飛機師係嘅喎，即係原來航空公司即係有個規例嘅。 哦， 即係啲飛機師咧，唔知隔半三個月或者一定要揸一定嘅。 即係退休咗佢就以後都退休。 你冇嗰個咧，唔俾你翻工。 退休嘅師嘅機師咧，佢為著有啲主張，佢轉咗做教官啊嗰啲咧，咁啊耐久又要去嗰啲模擬器啊，嗰啲 simulation 嗰度。 佢哋都揸揸，都要揸揸嘅。 哦，即係假 模擬器， 模擬 器，即係等於軍隊。你咁上下咧，都要去開下槍嘅。差人都係啦，你成有啲差人可以成製造差佬未開個槍噶嘛？ 咁 但係你 就槍生鏽，佢人都生鏽。 係啊，你到你真係需要開槍掹支槍出嚟嘅時候，你就死啦！就企曬喺度唔知點搞，所以你咧一定要成日。都要開槍嘅， 所以古董咧都唔係咁容易做， 好唔容易， 好弊嘅大佬。 古董咧，即我最佩服嘅咧就係，點樣樣喺一個遺跡裏邊揾到嗰啲碎片啊，而啲碎片可以黐得埋，變成一個完整嘅，或者中間仲有一兩份變唔。合唔到嘅， 系 钢架咧，咁呢个真系咧好佩服嗰啲人。 咪所以鬼佬细个要你砌图咯， 嗰啲点解要？嗰啲唔系平面喎。 我知啊，但系都系嗰样嘢，学砌图 嘅。 你谂下嗰啲有5000块嗰啲砌图，几高水平啊！ 哎呀， 你未細過咧，我哋最多都砌到幾百塊啊！ 但係嗰啲咧， 冇心機砌咁多， 即係有啲都係 我見過， 唔係葉橋林啊，唔係 係啊， 但係而家你嗰啲係碎片咧 一樣噶，佢而家紙嗰啲都係寫整，你二千幾塊點可能 regular 冇啦。有啲最高水平嗰啲五千塊嘅大鑊， 哇！真 唔知點砌。 咁啊，所以咧講古蹟咧好多嘢講嘅， 係 即係文明嘅實質文明嘅 又有 係啦， 係 總之咧呢、這個題目好大，係今日講唔曬啊， 係啊， 嗯。咁啊，下次你哋出題目出翻細啲， 可以出翻 啲。出一出咁大咧，就 有排講， 有排講，講唔曬。 好啊， 好嘛，咁啊，講講明日， 唔係星期 日啦，星期日啦。 講咩啊？星期日 叫做説不嘅技術藝術。 How to say no? How to say no? 咁啊，主持一家文傑華啦，咁啊有馬鼎盛同埋陳澤明啊， 一齊講。女人一定要學識呢樣嘢。 係。 How to say no 嘛？ 系嗰阵时有教嘅 吓， 诶，加拿大啊， 系嘛？ 我女好细嗰阵时读幼稚园， 特别要教嘅 How to say no， 系 啲咁嘅咸猪手摸过嚟嗰啲叫 How to say no， 唔知噶嘛啲细路， 系啊，唔识噶嘛，惊起上嚟噶嘛。 咁啊，跟住咧就有一只歌，呢只歌咧就李丽蕊同埋邓慧欣唱嘅《问》咯，唔系问我啊，问啫。 就 问。咁啊，跟住嚟咧就系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咧，基哥喺基哥咧那些年啊， 系 张伟基嘅节目，大家继续听。 嗯， 咁啊，而家听咗呢只 问 问先，咁啊，跟住咧就休息一日，星期六 系， 咁啊，星期日咧， 朝早再听， 朝头早再听啊，拜拜， 拜拜。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也未疲倦，为跨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问那海点解要拍岸？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一生中总有寂寞，怎样将痛苦隔断？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困倦没点。 多谢李 丽蕊，多谢郑慧欣哥哥，见到你我心跳添。系咪好多朋友今日咧嚟捧郑慧欣唱噶？同我一样有 taste。今时今日仍然都系唱得咁好，今日我哋两个嘅合作会唔会带俾大家点点嘅快乐咧？ 问世间。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千秋也未停断。为夜深，心中有。